外国和地区机构媒体在6月3号到5号期间报道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消息。美国合众国际社、日本共同通讯社、德国反帝论坛网站现场指导消息页，以及白头山捷克朝鲜友好协会网站、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研究委员会、民主刚果全国主题思想研究委员会等团体网站和本部设在尼日利亚的非洲地区同朝鲜人民友好团结委员会网站，报道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对江西药水厂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德国网站上载了金正恩同志对利用精确制导系统的弹道火箭试射进行指导的消息。上述媒体登载了金正恩同志的照片。